多想温暖下一场梦，或许你从未想到过往，忘不了山谷的回声，可能是远方的汽笛声。 刻度九八二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

忘不了的歌。活力 Music 课，用音乐唤醒尘封的记忆。 在忙碌夜夜

去我耳朵，谁将我一生锁，谁取笑我执着，谁把岁月蹉跎，谁碾碎了泡沫，谁心已沉默。撕破我总要变跌落，为何是梦还是解脱？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星空辽阔，盈空不停捕捉，不知何以摆脱。我总要变跌落，落入丛山万座，呼声不烈不弱，梦门何故紧锁。 找回你来时的模样。如果时光不会如此飞逝，不知去向，我一定会静静地想一想你说过的话。

在哪？ 不会写的话，没有不会退的浪，没有不会暗的光。你在烦恼什么吗？ Silver and gold, it's a memory that's treasured.